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海外有家马来西亚置业专家李超先生，欢迎李超。 哎，你好。 其实李超已经好几次做客我们节目中了哈。 对， 一直在给我们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生活，总体的一个概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想请李超给我们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些房产市场的情况啊。 行，好的，没问题。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啊，2017年中，马来西亚啊，整个东南亚的房产市场都是比较火热的啊。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泰国啊，还有马来西亚这些地方的房产。那么您觉得整个东南亚的房产的优势是什么呢？ 主要的优势呢，就是东南亚房产现在的整体价格呢，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啊，而且这边呢，租金回报率啊，然后投资回报率呢，也很高啊。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现有的一个例子？就已经发生的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租金回报率大概是多少？ 我有一朋友啊，然后他在这个就是吉隆坡啊这边买了一套房子啊，然后大概是200万左右啊，200万左右，然后他能把这个房子租到大概6000-7000左右啊， 就换算成人民币， 对， 一个月 人民币，他当地应该是马币啊， 马币6000到7000， 6000-7000的马币啊，折合成大概在10000左右了啊， 哦，那太高了， 吉隆坡的中心位置嘛，啊， 6000马币折合成10000人民币了啊， 对，1.6嘛，所以说价格呢，就是租的这个租金回报比会比较高一些啊，因为他只花了200多万嘛，然后呢，他的投资回报能达到将近一个月将近就是10000块钱嘛， 那是一年就是12万吧， 对， 你除去一些管理成本吧，就算10万一年吧， 对， 然后你200万买的吧，那这么一算就5%吧， 对，因为近几年的话呢，就是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房产呢是相当火爆的，所以它这个租金呢包括房产的这个升值价格呀这两年呢都是提升了不少，然后相对来说呢，东南亚这边呢也是就是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的优势呢也是比较明显，因为像这种英美加澳啊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啊，它的这个移民啊和长期居住啊门槛是比较高的啊。相对来说东南亚这边呢会更低一些啊，更方便一些，而且距离会更近一些啊，然后例如说马来西亚这边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第二家园的身份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身份，很多听众没怎么听说过啊，这个什么叫第二家园啊？ 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呢相当于就是在当地的一个永久居住权啊，然后这边呢办理完第二家园身份之后呢，你是可以一家人啊都可以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啊，但是这个身份呢是10年一续签的啊，但是是永久可以往下延续的啊， 就是你不用去很麻烦的移民什么的， 不用移民呀，然后也不用其他的东西啊，办理完这个身份之后呢，你的全家就是父母啊子女包括爱人啊都是可以直接到马来西亚这边进行居住，而且是不需要办理签证了啊。 但我觉得比较适合养老的群体， 对， 就是可能过了60岁以后呢，想找一个比较物美价廉的地方， 然后环境好的地方啊，对，就可以考虑这边。 因为你考虑到什么美国、加拿大呀，它可能签证有些问题，没有那么长时间。 对，它 如果是考虑养老的话呢，在那边可能有很多这个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啊，他的英语不是特别好啊。 嗯、 到当地的话呢，就是像英美加澳这些大城市啊，然后你的沟通啊生活呀都很不便利啊， 是的， 很不方便啊。 嗯。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也是上期的时候也提过，说这边因为华人比较多啊，然后这种中文的这个比例会说中文的比例呢，这些人呢也比较多啊。 嗯。 所以说在这边生活呢会低没有压力啊，然后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啊，很方便。 再加之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开放了他一个长期居留权的一个申请啊，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旅游的话，顺便考察一下适不适合养老哈。 对，养老，对，养老还是很合适的。 我们之前也其实做过几期有关于马来西亚、有关于泰国房产的节目哈、那么您觉得相比泰国的房产，马来西亚有什么特点吗？ 马来西亚的整体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因为马来西亚这边延续的都是英联邦的法律啊，然后它这边呢对于这个房地产这个法律呢是非常严谨的啊，所以经济环境呢也是非常稳定，政治环境也非常稳定啊，然后呢包括当地的人文环境呢也相对稳定，整个马来西亚呢有着这个长期投资的价值，长期来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房产的目前的价值呢，就是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回报率呢又很高，所以说这边的话呢，就是说以后的投资呢，或者说包括养老啊、度假呀啊，所以说马来西亚这边呢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说到养老呢，很多人会关心这个医疗水平、医疗方面的内容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马来西亚呢，既有公立医院，也有私立医院哈、多种形式并存的。那么像我们去马来西亚就医的话，是选择哪一种医院更合适一些呢？ 如果就医的话，像马来西亚的话，当地医院呢，它的这个费用呢是非常低廉的啊。然后像这种公立医院的话，如果你办理完第二家园身份之后，在这边挂号啊，基本上挂一号大概是一马币啊，也就是当地马来西亚的币种啊，一马币大概是 一块六 啊，现在就说一块六啊。然后呢，你看个感冒啊、发烧啊、小的疾病，可能10块钱之内是肯定能打住的，基本上、 哦、是吗？那么便宜啊， 很便宜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公立医院呢，可能因为便宜，然后看病的人呢会很多， 排队啊， 所以你要排队啊。但是如果是咱们去到那边的话呢，我建议呢都是去看这种它比较高端的这种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也不贵啊，相对来说，它那边的话，私立医院你挂号费大概在20块钱左右啊， 也不贵啊， 对，所以说也不贵啊，相对来说啊，所以说你到那边之后呢，而且它像这种私立医院呢有专门的中文服务啊，就是专门的中文医生来给您看病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在这个私立医院的话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治疗，还有更就是更方便一些。所以我建议还是到这个当地的这个 私立医院 啊去看。 那看来确实一个很好的建议啊。 对。 好，那么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设施也是一流的啊，技术水平也比较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所以呢近三年来到马来西亚享受医疗服务的游客数量年均超过85万人次。 对 对, 对、 啊、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高的哈、非常大 的。这个的确是现在去马来西亚一边旅游然后再一边看病啊，而且现在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也开始喜欢出去旅游，然后呢但是身体呢可能有一些不适啊，就有一些人考虑到马来西亚这边边旅游边看病啊进行治疗。 2017年1月7号啊，这是去年了啊。我们看到有一个消息，您说一下这个是吧？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在美国国际生活杂志上边公布的啊。 看来确实啊，医疗环境也是我们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对，没错。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今天的主要话题，有关于马来西亚房产的啊。那么我们想看一些数据，来看看最近几年马来西亚房产的一个走势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近几年的话，马来西亚呢，平均的涨幅应该近10年的话，应该是在9%左右 啊，这是整个马来西亚国家还是说一 个 城市？ 整个马来西亚的国家的整体的一个房价的水平啊。 哦，那肯定它不同区域还有一些差异吧？ 对，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它不同区域的话，它这个涨幅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边呢，我看到的数据呢是取值于它每年的平均涨幅。大概在9%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健康的一个上涨。 是的，是的，而且可能核心区域像它的首都啊吉隆坡，这核心 CBD 啊，涨幅会更加多一点。 对对对， 那么像去年一带一路是不是也带动了相关的发展呢？ 因为一带一路的话，其实去年的话一带一路对于整个的这个东南亚区域的这个发展啊都是有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尤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是尤为的这个突出啊。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之下呢，马来西亚去年的这个升值空间呢已经到了这个达到了15%啊，这是去年的一个数据啊，显示的2017年的数据呢是涨幅是15%啊，所以说也是涨了很多啊， 对对对，那么租金回报率怎么样？ 整个马来西亚的租金回报率的话，差不多能达到6%到8%这样啊。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马来西亚置业专家李超先生。那么李超呢，在今天节目中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最近几年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以及马来西亚生活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了解到医疗设施非常发达，医疗水平也是非常国际化的。说到马来西亚进行房产投资呢，很多国人其实还是比较陌生的哈，所以今天想请您来给我们具体推荐几个城市。 然后如果是我推荐的话，就是在马来西亚做房产投资的话，我的首先选择应该是在新山啊，或者是吉隆坡啊。 为什么推荐他们呢？ 首先吉隆坡呢是马来西亚的这个首都啊，然后一定是投资嘛，选择它第一是核心位置， 对， 第二呢就是有发展的区域。 对，一般一个国家的首都是整个国家举全国之力重点打造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你要投资首都，那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对 对, 对 啊，那么除了首都啊，我们还看到新山啊，新山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新山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新山呢，新山其实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个首府啊，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最大的城市呢就是吉隆坡嘛，它的首都啊。然后新山呢也是马来半岛最南端啊，也是亚欧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啊，是紧邻新加坡，也是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城市啊，和新加坡呢只隔了一条柔佛海峡，有两座跨海大桥相连啊。然后距离新加坡呢真的是就是非常近啊，因为新加坡整体来说的话，新加坡呢就是比较小嘛，然后呢但是呢非常发达啊，资源比较短缺啊，然后大部分都是进口啊，所以呢就是新加坡这边呢也是和马来西亚在2006年啊，在新山这个区域打造了一个经济特区啊，叫伊斯干达经济特区啊，整个经济特区呢也是投资了吸引投资大概超过了400亿的呀啊， 400亿美元， 400亿美元，对。然后就是在这个建立特区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优惠政策呀，税收的减免呀啊，所以有很多企业呢现在已经进驻到这边了。像世界500强企业当中也有很多，像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华为啊，中国的华为啊，在当地呢也是设有这个海外的这个研发中心啊。像微软啊等企业都在这边有自己的这个海外的分部啊。 然后就是在新山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还是达到了一个大学城啊， 有好多知名的大学， 大学都在这个区域啊。然后像咱们就是一说都能知道的就有很多啊，像这个雷丁大学呀、纽卡斯尔、马尔堡学院啊，这些大学啊 都 在里面啊， 都有分院、 都是分院啊、大概有十几所吧，然后还在有，还是因为还有在陆续的引进啊、建设啊，这些都会有。 这个大学城有十几所世界知名学院的分院啊，在那边开设，教育水平也是跟它的母校，就是主校区是差不多的。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会有这种双联课程啊，然后包括这种2+1的课程啊，就是你在这个主校这边，在这个分院上两年，然后最后一年到主校这边来进行这个深造。然后你考更好的这个，再往上边考啊，都可以。然后这边呢，还有就是，在新山呢，还有一个亚洲唯一的一个就是游乐场，叫乐高乐园啊。 乐高 其实 就 都清楚 是吧？ 对，它呢，在全球一共有四家这个游乐场啊。然后呢，亚洲呢，这是唯一的一所。 就说这个游乐场里的。这些设施游玩设施都是和积木有关系的。 对对对，都是就是很多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到那边玩啊，因为好多的这个东西都是这个积木搭成的啊。 哦，什么车呀？ 车呀，然后这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山呐、然后包括各种的这种像动物啊，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这种拿积木搭的很高啊，很大呀。就是特别好啊！小孩去了那边之后，看到这个会特别特别开心。 这是亚洲唯一的一个乐高， 亚洲唯一的一个乐高乐园。 所以大家也在亚洲嘛，所以都可以去看看哈。 看看，然后每年的话，它这边的这个客流也是非常的大。 有多少人？ 大概是在那个每年的话，应该是在七八十万人左右这样。 还是很多的哈。所以呢，所以新山呢，它既是一个特区，同时呢。也是一个有很多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地方。 对，没错没错。 那么目前新山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它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时期，那么现在您觉得它发展到一个怎样的阶段？ 就目前来说，新山的话呢，其实这也是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到处都是这个就是在进行这个企业的入驻啊，包括学校的入驻啊，包括一些项目的入驻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啊。然后通过这些企业的这个带动，然后包括学校企业的落成啊，所以说对于以后呢，这个新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展趋势还是比较看好的啊。 您也去过那边，您觉得那边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还是说在一个发展的一个尾期了？ 其实它这边应该是属于在高速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企业到这边之后呢，都是刚刚入驻到这边，还没有正式的去扩大去成型啊，包括学校这边也是还没有就是已经开始招生了，但是人员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初始阶段啊，等以后呢这边成熟了之后啊，它应该会有一个更大更好的一个增长趋势。 好的，那么再来说说看这个地方的房价吧。新山的房价现在是多少钱？ 新山的话，现在公寓的话，基本上是在18000到23000左右这样。 一平米13000， 对，一平米，我说的都是人民币。 OK， 18000到23000。 对对对。 那么目前看来，新山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因为一桥之隔的新加坡那边的房价好像很高的。 对，因为新山和新加坡呢，就是只是一桥之隔嘛，然后其实是很近的啊，过去之后也很方便。然后那边的价格呢，现在大概是在最低的应该是在8到10万左右啊，最高的可能在15万、20万甚至更高啊。这样，所以呢，咱们这边呢，现在基本上是18000到23000，价格呢跟那边相比的话，真是低了很多啊。 就是 最少的也在1/4吧， 就是一桥之隔这个差距，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是新加坡的至少是 1/4 啊。 对， 好，那么怪不得这个地方它的。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所以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也陆续入驻到了这个特区中。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华为在这边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嘛，然后包括小米啊、都会在这边设立自己的这个就是海外的分部。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就是一带一路也是挺火的一个概念哈。 对，的确是。 那么像一带一路带来很多机会是给新山的，新山这个地方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是不是发展的会更好一些？ 咱们一带一路呢，的确是啊，因为新山这个区域也是挨着这个马六甲海峡啊，然后马六甲海峡呢，承运了咱们全球三分之一的货物啊，都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来运输的嘛。然后，新山呢也是挨着这个马六甲海峡啊，所以它的这个港口物流业呢也是非常发达啊。所以一带一路呢之后会给它带来的这个贸易往来啊也会更多一些啊，所以说对它的经济发展也会很有帮助。还有就是咱们在建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泛亚铁路啊，其中有一段啊，就是这个叫龙兴高铁，是从吉隆坡到达新加坡的这么一个高铁站啊，然后在新山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站的啊、 哦、 啊，所以说等这个高铁通了之后呢，你可能坐高铁就可以直接到新加坡了啊，大概15分钟都用不了，特别近啊，很方便。 那看来这个高铁站附近的物业啊，可能也会挺受欢迎的、啊。 对对对，的确是， 因为就15分钟的高铁嘛，就你算上这个检票买票的时间，也就是20多分钟嘛， 就可以过去了。 那其实就很方便哈， 对，很方便。 好，所以您个人觉得未来新山这个房价的一个走势，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您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话，因为根据就是新山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啊，然后还有就是新加坡对于新山这个区域的这个支持啊，包括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这个引导下啊，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支持下啊，整个新山的这个区域呢，未来的发展呢还是很好的啊。在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因为它很多东西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像教学啊、医疗啊、交通啊、人口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新山这个位置都符合了啊，所以说对于它以后的这个房产来说发展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与增长。 我因为这个像马来西亚啊，就是因为像新山和新加坡，一桥之隔。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呢，其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共同投资400亿美元来打造这样一个特区的。 对， 所以其实新加坡也希望这个特区能够发展，也是对新加坡一个回报。 对， 所以他支持这种交通的往来啊， 对对对， 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为其实主要新加坡来和马来西亚打造这个经济特区，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新加坡现在呢，它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然后呢，它很多发展其实是比较受限的啊，因为它土地就这么大啊。所以说现在呢，但是呢，它又属于这种岛国，它没有办法去扩张自己的土地啊，所以呢，它只能和这个最近的啊，马来西亚最近的地方啊，就是新山这边来合作啊，打造一个经济特区，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新加坡企业啊，然后转移到这个新山这边去办公啊，把企业挪过去啊，然后建分厂啊，或者建一些后续的发展。所以这样，所以也是促进了当地就是新山这边的一个包括就业包括经济增长，这些东西都会有很好的提升啊。 新加坡现在离新山也挺近的啊，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新加坡的居民会经常到马来西亚啊，到新山那边去玩？ 这个的确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其实新加坡这边的人到马来西亚新山这个区域去玩的人、购物的人呢特别多啊。因为新山整个的这个消费水平，包括整个马来西亚消费水平都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啊。然后在这个新加坡呢，就是相当于比北京还要贵一些啊，还要贵啊。所以说很多当地人在新加坡这边挣着新币啊，可能就是大概一个月可能3000左右新币，相当于人民币15000左右啊。然后我拿这个钱，然后到马来西亚去花啊。但是到马来西亚的话呢，马来西亚这边呢东西很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这边在这边挣着高工资，到那边低消费啊，所以享受一个汇率差还有这种价格差的这么个优势啊。所以很多这个新加坡人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会过去啊，包括开着车过去，空车过去。然后到那边加满油，然后买完一整车的东西，然后再开车回来，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人。